今日我請到嘉賓亦都係朋友咧，就袁利昌，就阿 Derek。咁咧 ，Derek 咧就政治上都有幾個即係角色或者身份啊，寫文章啦、教書啦，咁啊就之前亦都係即係幫曾俊華即係助選過啦，咁亦都即係袁氏家庭咧，亦都係喺新報章度啊，一個電視台 政治關係比較複雜， 即係政治光譜一眼見曬香港咁樣嚇。咁今日希望都即係喺啲範疇嗰度同阿 Derek 傾下。咁想講下香港而家個政治局面先啦，即係其實而家越嚟越清楚，即係人大改咗選舉制度之後，咁而家似乎就即係我哋所謂政治光譜、政治版圖。好似得翻一塊咁，愛國者治港聯盟，係咪一個咁嘅局面啊？依家其實， 咁呢個都近乎係必然嘅。咁喺即係愛國者治港嘅旗幟之下，我哋當初由即係夏寶龍親自都話唔想清一清，跟住就變咗做鐵的底線。跟住你見到我哋即係而家唔單止好多即係區議員都被 DQ， 其實公民社會都面臨瓦解嘅，我諗呢個先至係即係比起淨係話入邊係即係一淨係得一種聲音，或者淨係得建制派，我諗呢個係即係更加令人擔心嘅一個情況嚟。 你個圈子都會即係接觸到啲即係建制派咧，其實你會覺得即係我哋如果而家話有所謂愛國者治港聯盟嘅呢、這個聯盟裏邊，其實都會唔會係有啲唔同嘅，即係少少唔同嘅板塊或者係一啲嘅你話派系又好，或者黨派又好， 即係我都嘗試想推演下嚟緊，即係香港個政局會係點樣。咁我上次選委選舉都有啲，即係選完之後都有啲訪問，即係我會話傾向就話其實嚟緊即係工聯會再聯合埋即係勞工界或者基層社團，咁樣係容易啲成為一個板塊嘅。同埋而家個玩法係反而立法會，我會覺得是慢慢真係淪為真係禁制嗰個立法啦，即係為咗佢嘅立法會，佢要過嗰個程序，要禁嗰個制，即係要稍稍討論下要禁嗰個制。但係好多功能已經去咗即係選委會嗰度，選委會而家又話要有召集人制度啊，跟住又話要收集民意啊，又要即係整街站啊，好多嘢。咁所以除咗頭先我話個板塊係即係可能個背景相近之外，你要喺選委會再加埋立法會入邊。即係或者最好可能民建聯嘅情況喺政府入邊，即係都有自己嘅人喺度嘅，咁先至係會即係容易啲變成一個真係有力嘅板塊咯。咁但係相比之下，即係我哋而家見到，譬如民建聯越嚟越多人去咗做官啦，咁佢而家都係即係俾到一個叫嚇第一大黨嗰個勢出嚟俾大家睇。但係我反而覺得喺嚟緊即係特別立法會四十三十二十入邊，即係即使佢係最大嘅黨，但係你見入邊個山頭即係都好多啦。我哋其實喺之前穆家俊事件，我哋都見到啦。原來喺即係連李慧瓊或者黨喺高層都擺唔平啊穆家俊嘅，咁或者擺唔平呢啲 KOL 或者呢啲比較激進啲嘅人。所以我覺得即係民建聯嗰度佢會成為一個大嘅勢力，即係表面上會係，但實際上佢係咪真係可以即係號令到建制、號令到天下咁呢、這個？呢個就有啲懷疑。 喺所謂建制圈子裏面，其實都會唔會有一啲即係所謂俾一啲激進嘅激會帶 住， 即係或者好似法律圈子有時即係都會咁講啦嚇，即係過去咗幾年又好，特別即係或者係特別係反修例啊，都會咁講啊嘛，即係民主陣營啊，都會有一啲激動、激進嘅一啲意見帶動。會唔會而家咁嘅局面之下咧，建制都會出現呢種情況？如果首先提到即係穆家俊嘅例子，都可能係咪一啲跡象嚟嘅？其實， 我相信係一個即係搶位或者一種掙扎啦，因為始終大家都知道嚟緊即係。在那陣時喺嚟緊臨近係選委選舉，跟住立法會，大家都知道要卡位嘅，即係唔單止要搶位，仲要卡住人哋，等人哋攞唔到個位。咁但係我諗比較幸運咧，就係即係唔係佢哋比較幸運，我哋香港人比較幸運，就係即係而家中央嗰個睇法都係話要即係、就是、要理性咁論證嘅。咁佢呢排即係。即係收到風話，我都知道其實好多建制嘅黨派都喺度操練緊嗰啲辯論啦。即係大家見到民建聯都有個辯論嘅大會定係比賽咁樣啦。即係佢都想係文明嘅，即係理性嘅。咁同埋我哋都慢慢知道， 如果你 KOL 當初你喺 YouTube 度鬧人，咁梗係好開心啦。咁但係而家你見要真係進入呢個政界或者呢個政圈入邊，你鬧人，如果係啦，你鬧我個，可能就釀成一啲國際嘅事件，或者你係好似上次穆家俊事件，已經係可以令到一個黨可以係分裂嘅。咁所以佢哋都知道。即係佢哋唔可以再用一貫嘅模式去做嘢，所以其實佢哋尷尬佢哋，但係佢亦都知道，如果佢今次都搏唔到去，即係揾到個位翻嚟嘅，係啦，咁其實佢哋可能就乜都冇曬，咁所以佢唯有再搏盡力。 正正就係即係似乎近嚟佢哋嗰班 KOL 咧，係再組織起嚟，咁仲想係似乎有系統地咁樣做，咁而即係呢一扎 KOL 李志敬啊等等咧，好明顯都係即係行一啲即係比較偏激嘅路線。會唔會改變到一啲嘢咧？即係譬如話佢哋即係呢種咁樣去打輿論戰啊，攞係喺網上嗰度即係攞。即係攞 like 成啊咁嚇。 我諗佢哋雖然我哋知道，即係你有時可能搭下小巴、搭下的士都聽到好多人原來聽過啲節目嘅，但係始終我諗而家慢慢都係當做一種即係習慣性嘅收視或者消遣或者係啦嗰種收聽。你話即係政治上係咪已經即係唔好話一九年，即係舊年同今年，其實我諗又已經有一個好大嘅改變。譬如你即係。上頭先我講到咧，即係有時會釀成一啲國際事件，就係、是、有一次，譬如係即係又係關於新加坡通關嘅事，跟住好似李子敬又講咗啲係咯，即係新加坡領事一聽到就要即刻同阿葉太即刻反應嗰啲咁嘅嘢，咁呢啲係經常都會其實都會幾常發生，因為始終。舊時我諗佢哋都慣咗日日開麥㗎啦，但係而家你都知道講多就會錯嘅機會實會大啲。咁我咁而家我聽聞咧就係佢哋即係唔知係西環定上面好想佢哋打國際線，但係你都知道佢哋不嬲即係面向都係香港嘅市民，甚至有啲可能係啲師奶啊邊個嚟。咁你無端端事叫佢哋即係打國際線，咁點打？咁最後可能就係開啲 Twitter 出嚟去敷衍下咁啦，即係應付下咁樣。 首先都提過，即係選委啊，1500個選委，其實即係將來個角色啊、功能啊等等，可能都好重要。其實有冇啲初步去睇翻呢1500人？民建聯其實都係得一百松啲啦，即係都係可能1%啦咁樣。即係咩主導呢？其實即係係咪有啲其實新嘅板塊？我哋過去其實喺即係香港嘅立法會又好，政治。版圖又好，都唔係太明顯，但係而家會係出嚟嘅。 比較明顯就係社團同埋同鄉會啦，因為我諗如果唔係喺即係建制圈子入邊嘅，會成日都覺得社團就係得閒去整一啲乜嘢乜乜儀式啊，乜乜乜乜即係咩節日就去大家食下飯啊，開心下。但係其實喺中聯辦眼中，社團。其實可能先就係最重要，甚至建制派嘅票好多都係由社團去推動出嚟，所以我以我嘅經驗或者我接觸嘅翻嚟，我會甚至認為中聯辦會覺得社團其實仲有用過建制派嘅政黨嘅，冇咗社團就乜都冇，你就算個黨喺度都係冇用嘅，都係冇人俾票俾你嘅，所以而家就係、是、即係社團當然都即係喺回歸嘅歷程同埋之後一直我諗都算係即係你話引入附眾又好，有好多。任務好多責任，其實佢都做咗。咁而家佢哋終於可以嚟到一個佢可以上台面嘅一個咁嘅時候。咁所以佢哋會即係一個幾大嘅勢力，即係不容忽視嘅勢力咯。咁同鄉會當然你知咁香港唔同地方都有，但係其實佢哋都係一個即係比較容易凝聚到一班人嘅一啲組織。咁但係當然你話。是咪即係所有社團、所有同鄉會就係貼埋一塊？咁當然唔係。咁呢個，所以頭先我一開頭就話係咯，譬如基層啲嘅社團係咯，會特別容易係咯，即係同工聯會啊、勞工界啊嗰啲會走埋一齊。咁呢個係比較容易即係清楚啲見到嘅。但係我哋亦都會見到其實嚟緊即係選委嘅組成好多都係，甚至立法會入邊嚟緊組成都係好多都係其實即係專業人士。咁你估佢哋其實？自然都會某程度其實都會親商界嘅，所以你見到當初而家即係北京嘅設計係40、30、20咁樣，我覺得將來 一定唔會係四十三、四十九咁樣分開幾個板塊或者幾嚿嘢啦。將來一定係一定會打亂。咁當然而家暫時嗰、那個、那個 fault line 係啊，應該會爆出嚟嘅，就係即係勞工或者基層同埋即係商界或者地產商或者有錢啲嘅人嗰、那個嗰、那個角力應該會可能會首先浮面。 嗯，如果我哋睇翻即係最近中聯辦嗰啲動作，即係落去即係社區嘅話咧，咁就好依賴或者係基層啦，同埋即係首先你提到嗰類組織，即係幫佢做嘅。呢個落去其實中聯辦嗰、那個、那個玩法會唔會都好明顯會有啲明顯嘅變化，即係更加之主動，更加之係會。嗰、那個滲透啊等等都會好唔同同過去。 其實今次係即係你見樂慧玲為首，跟住係中聯辦好似有廿幾次定廿幾個人落咗區嘅，係咯。咁但係好多人都會話呢個係俾即係特區政府林鄭團隊一個警示，叫佢落去。但係我哋好少人諗到就係話，就中聯辦又平時當然樂慧玲會有落區嘅，即係節日啊嗰啲咁嘅嘢。但係今次咁嘅規模，其實相對於佢要做俾林鄭佢哋睇，其實更重要，我諗係北京反為要佢哋去做呢樣嘢，因為大家都知道，即係中聯辦本身係一個即係聯絡辦，即係佢聯絡當然可能即係 formal 啲就接駁特區政府啊，同埋其他去北京嗰度。但我諗相信，即係而家我諗睇到新嘅制度設計，其實有一個即係好大嘅漏洞喺度，就係其實係收集唔到民意嘅。即係嚟緊你見立法會直選都係得二十席，同埋啲聲音入到去都其實都老實講冇乜人會聽噶啦。咁我諗佢都了解到，即係上面都了解到，其實呢個係一個極大嘅問題。咁首先暫時即係你就算做下樣都好啦，你至少中聯辦都攞去，同埋其他你要補足翻呢樣嘢。咁但係我見到就係個效果，你話係咪真係好？即係中聯辦喺港人嘅印象可能會提升咗嘅，但係我見到一班官員其實真係。即係你，我有一次見到連即係連創科個都要去睇劏房，我相信上面唔係想你去睇劏房，想你好好地搞翻點，即係香港啲創科嘅嘢。咁但係大家都係走呢啲即係做樣啊，走玩呢啲官僚嘢。咁我睇唔到有啲乜嘢咁大好處。同埋我相信係個隱憂就係你而家猛去睇劏房，知道劏房是一個好嚴重嘅問題。但你都知道政府要解決到可能是五年、十年、二十年的事，咁你咁樣民怨咪仲沸騰，所以我覺得呢個手法其實未必可以繼續，即係不斷用落去。 剛才都提到啦，千五人選委咁，當然即係特首邊個做咧，咁好多人都會覺得即係中央最重要啦，甚至可能係由佢決定添。咁但係即係始終嗰個組成即係千五人，即係佢每個委員都有一票，都係重要嘅。而家咁咧睇好多就一路都會覺得係林鄭啦、梁振英啦，咁但係葉劉，咁你即係以前同佢即係曾經 係以前我嘅 employer 係 新聞多一段時間。你點樣評估啊？其實譬如葉劉先啦嚇，即係佢想 run 應該都係幾清楚。你點睇佢嗰個機會其實？ 咁我頭先都同你有啲同事都喺出面談論過啦，其實即係葉劉，我哋太易舊時係一開頭已經 dismiss 咗佢個可能性，呢個一定冇可能㗎啦，呢個即係已經年紀太大，中央已經要揀就揀佢啦，乜乜。咁但係如果我哋係啦，我哋就係代入咗呢個陷阱，可以當佢係冇即係冇行嘅。但係如果佢可能係有零，即係有喺一入面有 0.1、0.2， 其實成件事已經可能係唔一樣。咁呢、這個即係今次其實即係話葉太可能唔出選啦，即係立法會其實都聽咗至少一兩個星期㗎啦，但係大家都摸不著頭腦，究竟係點解？因為即係我哋頭先都略略傾過啦，其實主要有三個可能性嘅啫，一個就真係想將佢個位置交俾陳家培，咁呢個係即係最唔 juicy 嘅，即係呢個大家可能覺得冇意思嘅。第二就係、是。即係中央終於肯俾佢跑啦，但係唔係黃袍加身，即係唔係話一定係你，但係我俾你跑，所以跑嗰段時候咁啱，你冇理由啱啱選咗立法會議員，跟住又即刻辭咗職，或者你即刻去跑咁佢其實佢都知道係好尷尬嘅，所以佢係唔可以去 run 呢、這個即係 run 呢個立法會嘅。咁第三當然就係話 黃袍加身啦，但係暫時當然又睇唔到呢個跡象，或者可能唔知啊，即係你見中央成日都話而家呢啲選舉要有競爭性啊嘛，但係當然我哋舊時就成日都會即係至少呢幾個月以來咧，都會覺得嚟緊中央話係嗰個就係嗰個啊，佢都唔想即係太多建制派之中間嘅矛盾，咁所以。係咯，就係睇下呢三個可能性有啲，即係邊個成數大啲咯，就係。 嗯，過去即係特首選舉咧，通常都會有啲嘅分析嘅啊，商人之後咧搞唔掂咯，咁啊揾翻公務員咁樣嚇，咁咧就公務員又即係太恩循喎，咁咧就揾咗梁振英，咁然後梁振英又即係 又搞彎咗 A B C 喎。 即係商界又唔中意，公務員其實我諗都唔係太中意 嘅。咁落去其實而家呢個所謂新，即係所謂新時代，其實你會點樣睇分析或者觀察，即係北京中央究竟想下一屆下一任嘅特首咧係一個咩嘅人，或者做到啲咩嘢？個要求係點樣？ 我而家睇到而家即係政府入邊，即係出現咗一個最大嘅改變，就係舊時。就由即係公務員主導咧，即係特別林鄭政府就由公務員主導，但係佢之後就躍升咗李家超啊、鄧炳強啊嗰啲，即係已經變成政府入邊係有即係公務員派同埋即係紀律部隊派呢兩嘢。咁而我見到就係其實即係公務員個地位又不斷咁下降，其實甚至係岌岌可危嘅。即係你見而家建制派又有咩鬧佢？中央有咩嘢又話佢，即係話佢做唔好，跟住你見到即係紀律部隊派咧嗰啲人又頗得戚嘅，即係好似又得寵啊，又頗得戚咁樣。咁所以我見到其實嚟緊即係，但係我諗中央唔明白嘅，即係嚟緊香港會有好多，即係你見林鄭先生會有好多 project， 會有好多嘢要做，要執行上其實係最後都要翻去公務員嗰度嘅。咁所以我個人嘅諗法就係、是，即係甚至。唔好話，即係而家當然我哋而家諗緊上面諗法，但係我覺得其實真係有需要嘅係公務員呢個板塊或呢個勢力唔可以咁快即係借咗落去先。咁其實係咯，佢或者亦都有個講法就話紀律部隊派係暫時性嘅啫，之後可能都係會交翻俾公務員咁樣。咁所以嚟緊我會即係之前我都寫個評論就話點解林鄭即係要整個咁巨型嘅計劃喺個施政報告嗰度。咁當然有人話其實即係人哋可能上面懟俾佢啦，即係已經可能準備咗。但係我諗更加重要嘅即係如果佢係真係為咗連任嘅話，佢係要俾上面知道即係要執行到一個咁大規模嘅一個計劃或者一個咁嘅規劃，其實最一定要佢同埋公務員， 即係唔係嗰啲武官可以 係啦，唔係武官搞得掂嘅，即係佢。佢其實我覺得佢今次施政報告就係咁樣去賭一鋪啦，就係話你係咯，而家你見到我哋嘅需要就係已經要咁多噶啦，但如果你冇咗我就即係就執行唔到嘅。咁所以呢、這個當然我唔係話緊中央盤算，呢、這個只係即係林鄭嘅盤算，但我相信中央都唔係完全即係睇唔到嘅，佢都知道係咯，武官就係武官，你叫佢無端端上去起啲新智信出嚟，咁呢個實在即係拗曬頭咁樣嘅。咁但係呢個又翻去頭先我哋講阿葉劉嗰度啦，即係而家原來政府入邊已經好明顯分咗兩派，一派公務員，一派紀律部隊。咁會唔會如果佢個佈局係咯，要兩邊都管得住嘅，或者要兩邊都要和諧啲，或者要合作嘅，咁嗰個比較理想的人選係咪葉劉咧？咁呢個即係我相信。即係葉太佢自己一定會係咁諗，所以係咁，我一定係一個啱嘅人選，但係唔知道中央係實際上係諗啲乜嘢？ 嗰、那個可能就要考慮就係話香港個未來嘅起碼五年啦、究竟係國家維護國家安全係緊要啊，定係話如果好似佢哋個講法就係由亂到治到治到興，然後興，而家最近都係講埋盛啊咁。如果係咁嘅話，咁你就即係要搞翻啲實實在在嘅嘢。咁呢度其實因為講國家安全個重要性咧，其實都係仲係不斷咁講嘅喎。 但係嚟緊你都知道係咯，下年可能第一件事即係新特首又好，都係呢個又好，就係23條咁。咁但係係咯，如果係葉劉上翻去又好 dramatic 嘅，原來佢而家去主持翻。但係你知道即係我哋只要見到。即係你話由亂到治乜都好，即係有兩大塊，一塊就係即係國安啦，即係23條同所有即係點樣可以管控到香港嘅嘢。第二就係建設，咁係咯，我諗嚟緊邊個做特首，其實都係要 handle 到呢兩樣嘢啦。咁呢樣嘢我諗都冇乜太多，即係當然你 表面上實話國安的 priority 實高啲嘅，因為呢個關於國家咁啊。但係你香港係啦，已經冇建設咁耐，其實係啦，嗰、那個先至係真正對民生啊，對嗰個民望啊嗰啲先係最重要。 我哋講好多即係建制啊、政府啊、特首啊、成啊咁，好似即係所謂民主派、反對派好似冇曬咁樣。咁但係係咪其實至少喺個議會裏面咧？即係至少喺即係九月十月立法會選咗出嚟個立法會裏邊咧，而家咁樣睇嚟，即係所謂民主派嗰、那個席位咧嚇，係咪都相當之低嘅？會係即係比起我諗半年前個估計會係更加之低。 係咯，即係我哋啱啱都收到，原來連即係邝俊宇嗰啲都。雖然其實即係一直都聽啲比較同北京近啲嘅，都知道其實佢同陶瑾新表面上好似冇事，但係實際上最後都係諗住即係 DQ 佢哋嘅。咁而家真係證實咗啦，或者真正佢最後真係大部分有意參選嘅民主黨嘅黨員，其實都係被除咗即係除咗韓東方之外啦。咁呢個其實你會見到係啊，即係。中央去處理呢件事係好糟糕噶啦，即係我哋都睇到盧文端至少寫咗四篇文，但係四篇都係你話退又好，即係每一篇新嘅都係打倒作為的我，或者退嘅，或者縮嘅，或者要特登用嚟去掩飾翻自己嘅錯誤。但係連咁，即係你個戰略目標原來本來你係想民主黨去參選，但係你越搞越禍，搞到而家係。唔單止唔參選，仲要係實亦都得唔到民主黨係，我唔係話要認同呢個選舉制度，但至少不反對呢個制度，連呢樣嘢都攞唔到。你見到係呢件事係幾可笑嘅呢件事係。 點樣去解釋？即係初初未必想係咁，但係即係自然或者唔係即係或者跟住嗰個結果就會係。比你原即係中央啊，或者香港即係西環啊， 完全 backfire。 點解會係咁咧？係嗰個即係 execute， 即係喺做起上嚟嗰陣時做得差，定係話從來去裏邊都係會有一啲唔同嘅即 係 dynamics 嗰啲係啦。 咁你一做出嚟，自然又要走翻去我哋所謂沒有最左之後更左，自然會走翻去左，係咪一種咁樣嘅？ 當然執行呢啲嘢，我哋都成日聽到中間人呢三隻字啦。咁中間人其實入邊佢嘅盤算好多都係想領功啊，或者點樣？咁佢哋可能佢同即係民主派嘅人士接觸時候都可能俾到好多希望，甚至俾到好多係咯 promise 俾佢哋，但係實質上係咯，咁你又要，但係其實嗰班即係有意出選嘅民主黨或者民主派嘅人士，始終佢好難去面對，即係我都知道其實拆唔掂嘅，即係個同個黨，所以其實半年之前就係嗰集我喺港台同阿李華明同阿曾玉成錄嗰集節目，就俾人 cut 鬼咗嗰集，其實我都話啦，即係唯一可以令到佢入去。又即係個結果係好嘅，就係你只要俾可能五至八席俾佢，等佢有翻個台型嘅，有翻個隊型，佢真係 OK。就算你真係係90%、5%、8%，但係至少佢可以係同你都可以即係又唔係叫抗衡嘅，即係佢可以批評下你啊，咁亦都係一個有力嘅批判嘅聲音啊，咁佢先會覺得 comfortable 噶嘛。如果唔係佢入唔到去嘅。咁但係當然亦都我唔排除，其實喺過程之中，我哋都聽到啦，譬如民建聯或者工聯會，佢本來就好想囊括曬大部分嘅直選議席嘅。咁佢哋喺側邊你寫下報告又好，同佢哋講下，即係係咯，不如算啦，唔好俾佢入嚟啦，點，即係佢哋都係唔係愛國者啊乜。咁你知呢啲嘢喺舊時可能冇用，但係今時今日嘅香港，其實可能個效用嘅影響力係好大嘅。咁但係。就係、是、總之見到原來喺呢件事，即係本來夏寶龍已經走咗出嚟，係咯，即係盡量都唔好清晰，但係竟然都可以搞得咁和，你就知道，即使係已經喺個咁高層嘅人落一個咁硬嘅命令，跟住係咯，原來佢哋個執行上都仲有好多咁不足嘅地方。 點樣評估即係狄志遠啊、民協即係佢哋嗰個勝算 我都覺得佢哋真係好慘嘅，因為即係。舊時聽翻嚟，即係你或者大家都會見到啦，即係好似民協啊、新思維，即係狄志遠， 咁你如果上面你真係俾面，你至少係嚟緊立法會每個都俾翻一至兩席俾佢啦。即係呢個係即係你叫得佢成日都要聽你講話，你成日都佢肯同你溝通咁，你都要俾翻啲甜頭俾佢。咁但係即係喺選委選舉已經出咗事啦。即係狄志遠係咁好彩抽籤抽中咗啫。如果唔係，其實都即係三個要抽兩個，佢好彩係揀完，同埋好似佢當佢嘅人唔喺度嘅，人哋幫我抽嘅。咁所以你見到原來所謂即係應該中央要 return 個 favor 俾佢，但原來係冇嘅。原來中央冇幫佢用盡力去俾佢贏。咁而家係掹車邊咁樣。咁而家你又見到即係狄志遠佢都明白直選。其實即係新思維是冇乜競爭力嘅，咁所以我諗佢會覺得社福界係會穩陣啲，但係佢可能會面對住即係民建聯，好似話有個女將點樣，我唔知邊個嚟嘅。咁但係 OK， 咁而家個情況又完全一樣。你選委嗰陣時，我諗好多選委或即係投選委，即係有份投票選委嘅人都會卻步。喂，你成日都 claim 自己係民主派，因為由於嗰陣時係清一色嘅混一色關係，佢成日都即係直轉成日都話自己係。即係屬於民主派嘅，雖然佢係中間多啲嘅。咁你諗下嗰啲投票人，我心諗喂，你或者民主派咁，我點投俾你？即係我投俾你，咁我咪會唔會有危險，或者會即係個 record 係喺上面？咁嚟緊你會見到立法會其實都可能係會即係再次上演呢件事嘅。即係譬如你話係新思維，或者甚至個即係報道都話啦，民主思路有民主兩個字嘅，喂，咁點算咧？即係同埋提名係要開名噶嘛？即係你最終投票你唔使開名，但係你提名你要開名，咁呢個係好沉重、好大嘅壓力咯。咁所以你會見到，即係都係嗰句，原來佢哋未傾，即係原來傾一係就傾掂咗，原來傾掂咗嘅嘢係咁脆弱嘅，一係就原來未傾掂，一係咧你又見到而家甚至原來民協同埋新思維啲區又高度重疊嘅，咁可能佢哋亦都要對住好似李慧瓊啊嗰啲咁嘅，咁呢啲係一定要力保嘅人，咁點咧？咁最後即係俾你定唔俾你？即係其實個成數相對係低咯。但係我覺得即係呢度我唔係為阿狄志遠嗰啲講嘢，即係話係你中央你搞政治，即係我知係你而家可能我想話要即係競爭性大啲，但係呢啲你真係。即係一直以嚟同你友好嘅人，你俾翻佢應得嘅嘢俾佢啦，你唔好咁樣折磨佢啦。即係咁樣會令到好多，即係達唔到個效果。其實咁對北京嚟講都冇好處。 但係即係而家似乎即係出現個局面就會係即係立法會，即係起碼個立法會咧，即係一把聲，其實都剩翻嘅，可能就好似即係呢段期間即係剩翻兩個，而家得一個添啦嚇，即係得翻個醫生喺度啦嚇。未來四年即係隨住立法會都會係咁樣嘅。當個議會好似過去啲大半年咁樣嘅光譜嘅話，咁政府好開心嘅喎，即係林鄭啊，或者即係李慧瓊佢個都覺得係好順利啊，咁啊啲法案過到咁快咁，但係其實對香港嚟講，或者對香港一個政治發展嚟講，係一個好事定壞事啊？ 咁我哋唔好話喺議會入邊，而家得翻一把聲音，多一個人，其實都就嚟休會啦，都就嚟嗰把聲音冇埋。我個人最即係身同感受嘅就係，而家你成日都有啲事要揾啲評論員啦。其實最後你都見到係得翻。即係正常啲係蔡子強同埋我啦，即係我哋會講啲真話出嚟嘅，即係我哋會係你好又好，唔即係你差係差，好又好，我哋會講出嚟嘅。跟住就可能第三個就係阿劉少佳，但你都估到劉少佳會講啲乜嘢㗎啦。咁嚟去而家就直情，即係唔好話個議會入邊，係個社會入邊啊，原來係除咗建制派佢不斷咁跟嗰個主旋律，同埋甚至係要即係歌功頌德嘅。原來出面係得翻三個人會講嘢，會肯講嘢。即係你見而家，即係你上次嘉賓馬岳又好，阿 Ray 又好，佢哋而家都好少出嚟評論。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先至加上再係咯，公民組織已經俾佢就嚟滅絕曬咁滯。呢個先係個最大嗰個危機喺度咯。即係已經唔係你唔好只淨係睇議會咁細，而家係成個社會變咗係咁樣。 嗰、那個會帶嚟啲咩嘅影響咧？其實， 政府其實佢會覺得係好少，即係少啲嚇，少啲噪音或者成啊。 係嘅，但係我個人即係可能因為我係學者關係啦，我覺得你要揾到個真實係好重要嘅，即係呢，即係唔係淨係呢幾年，其實呢嚟緊可能即係之前五年、十年，其實我哋見到上面成日都揾啲。佢自己相信或者揾一個完全根本就唔係真實嘅版本，就跟住就代咗佢，就話呢個就係真實嚟嘅。即係咁最後咁當然成日都唔會有好嘅結果。呢個好正常。咁舊時我哋香港都會有話有基本法啊，有其他嘢去 follow 住，有啲嘢你係唔喐得嘅。但係而家你國安法落咗嚟，咁所有啲嘢都喐得，令到你根本你慢慢你又要去即係去歌頌佢，又要去跟即係跟主旋律。咁你根本你唔知咩係真啊？呢個我覺得先係，即係你話係咯 ，philosophical 嚟或者真實地係你唔係咯？你搞唔清楚邊樣嘢好，邊樣嘢唔好，邊樣係真？呢個係極度危險嘅。即係而家好似今次咁，即係雖然我都覺得即係有開發北區嘅需要，但係你咁樣無端白事就將嚟緊可能係咯一萬億兩萬億嘅成本嘅嘢就咁就即係。雖然而家你未通過，未真係通過或者點，但係已經係豪到咗落去，咁冇人出嚟去批評你嘅喎，個個都話好啊，都話點點。當然你話啲民調嗰啲話唔好，咁嗰啲係其他，但係佢冇具體嘅聲音點。甚至即係三月起即係有啲新嘅選舉安排、新嘅制度安排，至到而家都係其實即係我覺得即係學者又好，評論員又好，都係要出嚟喂。如果即呢嚿嘢真係唔掂就喂呢嚿嘢真係咁樣唔得嘅。譬如頭先我都話，嚟緊呢個制度係完全係即係淨係顧個頂層建築，佢冇理啲民意嘅，佢完全即係接唔通下面嘅。同埋個策略上都係好大問題，冇人負責諗個策略嘅。即係林鄭而家就咁懟嚿嘢啫，咁嗰個就係叫策略噶啦。甚至我之前有篇文章就話，其實呢個係鄭永年嘅新加坡經驗嚟嘅，新加坡就係咁做，所以我哋香港就咁做啦。咁喺呢啲就已經見到有啲問題，但係其實都冇人好具體咁講出嚟。咁我而家擔心就係嚟緊，即係如果議會都係得一把聲，咁你媒體都要揾啲嘢寫嘅，冇人講嘢就冇人寫。咁當然你可以問下我哋啲評論員，但我哋評論員即係講真，邊個理我哋啫？即係講完就係咁又冇人理。咁所以呢個係即係呢個我希望即係北京都要正視呢個問題。佢而家總之就。係好似坐定粒六咁，我終於固定上嗰半截得噶啦，下半身我唔需要理嘅。咁佢總要有一日要拆呢樣嘢。 嗯嗯。舊年就你都有準備過參選啦嚇。咁而家其實都會唔會考慮即係一個局面咁啦嚇。另外即係你太太的因素會不會即係都係一個影響到你係咪出嚟選的因素？ 半年前我真係幾感興趣嘅，即係譬如嗰次就話去曾玉成、李華明嗰個節目嗰度，我真係感興趣嘅。但我都話，如果最好嘅 scenario 就係民主黨有五個至八個出嚟，咁如果咁我唔出嚟都冇乜所謂嘅。咁之後其實我都覺得，雖然我咁樣講，但我都知道民主黨真係要出嚟個機會係即係其實係細嘅。不過就係近日我就見到，即係係咯，開始就其實越嚟越唔感興趣，因為頭先我都話你連即係北京你有咁多能力，你首先一方面就係話你叫民主黨參選，點知係完全係得出相反結果？呢個原來啲執行係好亂嘅，好渣嘅。第二，我諗我哋都收到風就係話，本來係唔係想要教協係要收檔嘅。點知搞啊搞啊又搞到收到，我心諗你搞乜鬼啊？即係你咁嘅執行嘅能力，令到我會好卻步咯。即係你嚟緊你要掌控咁多嘢，但係而家你第一步連啲最簡單嘅嘢你都搞唔掂，即係會令到我其實唔係好想去咁樣。但係個問題就係啦，頭先就翻去我就話而家係咯，其實我係咪都係評論員嚟㗎？就算我係咪，但係如果你長遠個議會入邊。你 assume 係咯，即係陳佩賢唔會再喺度噶啦。咁你冇人報，咁你個媒體又做唔到嘢，成個係啊，即係呢個你話就算有第四權又好，都做唔到嘢。咁呢個係要考慮嘅。但係當然，即係老實講，我而家就算想入閘，我都入唔到，我都未必入到閘。所以我會覺得，如果即係個 systemic 係咯，成個系統性其實係需要有另外一把聲音喺入邊嘅。咁而 係咯，媒體啊、評論員啊，甚至國際啊，咁先可以去即係可以去即係正常咁去關注翻香港嘅情況，同埋就係做翻我話頭先個 feedback 嘅問題，民意嘅 feedback 嗰個問題。 首先我提到即係你太太容海恩咧，就我自己觀察，即係佢近一段時間啲觀點好似仲即係我認住保守啲。唔知你自己個你個更近距離嘅觀察係咪咁樣？一就係你即係你對太太嘅觀點，即係一啲觀察啦，或者都你即係啊。你決定咧嚇，做個評論。另外就係、是、嗰因素會唔會都係會即係、就是、你喺考慮即係、出唔出去選都會諗一諗呢啲因素。即、就、係、是、大家的觀點好似、好似越甩，即、就、係、是會唔會有 好大？其實都幾難言不切嘅。首先咁大家都聽聞過太太嘅遭遇啦。本來其實係冇得玩噶啦，跟住又突然之間舊年冇得選舉，跟住繼續就係繼續續落去。咁而家。即係嚟緊會有90個議席，咁我都相信佢作為即係都開始慢慢成為一個資深嘅議員，其實佢會留喺度。你話個需要又好，個機會又好，其實我諗都係大嘅。咁所以即係我又唔可以話，即係我作為佢身邊嘅人，我亦都了解建制派嗰種操作。咁但其實都唔使了解，你哋都會了解啦。當你舊時本來你哋真係連個位都冇買㗎啦，而家你有一扇曙光，咁你唯有好好地去做啦。咁但係。我都覺得其實佢係比較正常嗰個嚟嘅，即係講真，其實佢都係重複翻上面講啲嘢，佢咪照講嗰句嘢咯。其實而家就係咁噶啦，即係咁我又 先做到， 我又睇唔到佢係咯，即係有一個好破壞性嘅嘢。如果唔係，我都可能會去即係同佢講下或者去勸下佢。但我睇唔到呢個係即係其實係等於你講翻一樣嘢，我睇唔到係諗唔到真係破壞緊嘅嘢。咁但係我個人個政治嗰個立場，我成日都話啦，即係特別有咗元巴都走埋出嚟之後，咁其實我知道我係我總之我嘅睇法同我太太同我爹哋係唔一樣嘅，其實差唔多就係啱嘅啦。因為係咯，我唔會，我完全唔會認同，即係我太太同埋我老豆嘅。所以咁呢個其實某程度就代表我嘅理性嚟嘅，呢個就係、是、即係話我係特登。唔係想用意識形態或者嗰啲嘢嚟睇事情，咁所以慢慢有呢、這個係咯，有呢個 yardstick 喺度，即係有呢、這個呢把尺或者呢樣嘢喺度，反為令到我更加容易去知道點樣去拿捏啲嘢咯。但係你頭先話最後個問題係咩啊？你話最後 會唔會影響到你決唔決定即係參即係出嚟選？ 其實都會，即係大家都知道我屋企個政治。關係幾亂嘅啦，幾複雜嘅啦。咁即係我諗，大家亦都會理解到嘅。即係其實如果我要有事，即係可能因為我爹哋話咩，其實隨時都會有事。但係哎呀，即係我諗我都唔理得咁多啦。如果係咁樣，我唔講啲嘢，乜都唔做得咁啊，仲即係仲冇意思。但係我諗，即係一直以嚟而家咁樣，即係你見我哋即係我都要幾多謝翻我老婆。我覺得佢其實佢都係。保住緊我哋嘅，咁但係嚟緊係咯，如果有啲嘅考慮係咯，如果係真係牽涉到家人係咯，將來又唔係叫安全嘅，即係家人將來嗰個可唔可以喺即係會唔會可以翻到嚟啊，或者香港可以立足到啊？咁我會考慮，因為始終係呢、這個先至係即係我哋屋企嘅難得嘅地方係。即係有唔同嘅政治嘅諗法，但係如果最後都係原來都係各散東西嘅，或者永遠即係而家係我成日都話，其實舊年選舉都話我啲孫，其實我已經忘記咗我老豆嘅啦，即係 sorry， 已經忘記咗老豆嘅，所以我唔知嚟緊可以即係佢啲孫啊，即係我啲細路佢啲孫，即係忘記咗佢哋阿爺，咁要呢啲都要諗辦法，即係啲好 practical 嘅問題。 爸爸應該短期唔會翻香港啦。 我諗佢都唔敢，即係佢又唔係叫唔敢，佢嘅態度已經係好，其實佢好堅決，佢真係將佢而家真係將佢所有嘢都放咗喺上面。咁我會尊重佢呢啲呢個努力嘅，即係我一直其實我真係冇嬲佢，即係呢樣嘢。咁 係咯，即係呢啲有咩好嬲啫？呢啲即係我同埋我哋做細路，我哋不嬲都知道佢係咁嘅，所以都預咗你咁嘅啦。即係呢個又冇乜所謂嘅。 擔唔擔心個妹啊？葉麗萍啊？ 其實佢係香港最多即係 stake 係啊，最多嘢喺度嘅人嚟嘅。咁即係你都見佢近期都刻意即係盡量都唔發表啲政治嘅言論。咁但係即係佢個。我都想佢個生意其實好需要佢係長期喺度要掌舵嘅香港，咁我唔想佢即係搞到要去遙遠控制呢嚿嘢或者點樣，咁始終都唔係咁可行。我都想佢長遠可以即係可以即係當然佢可以飛嚟飛去都得，但係佢至少可以翻到嚟可以即係睇住佢盤生意先啦。 嗯，首先你似乎傾向都會覺得即係越嚟越。未必會選啊！咁其實如果拉闊少少嘅就係即係而家所謂即係從政，過往就係出嚟選啦，區議會咁，然後立法會啊咁樣。而家呢條路係咪已經完全唔同曬，或者係個遊戲已經係好唔同？即係可能如果你真係要從政或者係入議會嘅話咧，咁你可能就係即係走愛國者嗰條路，買某一啲多樣咁樣。 所以你見點解而家民建聯好似好爆咁樣？因為佢俾到人哋幾個 career choice options， 一係你去做官，一係你直選，一係你就咩選委，一係係咯區再唔掂啊，將區議員我哋都唔知嚟緊會唔會有區議會咁呢個第二件事。但係佢係俾到最多花款俾佢啲人嘅，咁所以咁當然啦，即係而家呢個制度我哋都了解到。有時真的不是講能力的，即係有時睇下你即係後台啦，睇下你財力啦，即係好多呢啲嘢。咁亦都或多或少，你一定要同上面有少少即係拉得上關係先得嘅。咁但係呢啲當然全部都係有可能係即係嚟緊香港政治入邊嘅即係唔明朗，甚至係負面嘅因素嚟嘅。咁你話即係雖然係你見喺呢短短呢。半年或者大半年，其實上面都成日都話，即係我哋有即係忠誠廢物論啦，有愛國者治港啦，有賢能者治港啦，呢啲全部都講咗出嚟。其實上面都知嘅，都好憎呢家嘢嘅。但係喺而家之下，即係佢呢種佢唯有即係安全系數又要高，同埋佢本來就係識呢班人嘅啫，即係佢本來同埋佢又諗住 push 咗另外嗰邊啲人嘅嘛。咁佢其實唯有咁揀啦。咁但係。咁樣就反為俾到唔同黨派，其實佢哋入面我唔可以話混水摸魚，但係佢哋會即係佢哋中意嘅人會俾佢哋放喺上，即係變相賦予咗嗰啲黨派好多權力，即係話社團又好，黨派你有辦法係咯，令到你自己上到位，或者令到我上你上位，咁你咪咁樣咯。咁呢個其實係會即係對個政治生態、政治文化，其實都會有一個幾大嘅影響，長遠、好深遠嘅影響。 剛才你其實都有提到學者鄭永年啦，即係二次回歸香港，其實係咪真係會係變咗另外香港？會好唔同，會唔會好唔同嘅？唔知係咪新加坡啊，定係某即係某一個模式，某一個模式。過往我哋話究竟是內地即是一個內地的另一個城市啊，定係國際城市啊？咁而家可能有啲諗法都要再去觀察，或者係再去諗一諗，究竟香港即係二次回歸開始或者之後會係一個點樣嘅社會？ 係咯，我特別要寫篇文舉出鄭永年嘅例子，即係佢長年都喺即係新加坡國立大學度教嘅，咁佢當然覺得。即係同埋我哋都成日都聽聞，即係北京都好鍾意新加坡模式咁嘅嘢，甚至國內有啲嘢長遠都想借鑑即係新加坡嘅經驗。但係啲嘢我覺得太過想當然囉，即係你話即係新加坡有祖屋，所以香港要即係我明白香港係唔夠屋先要起到呢個係一定嘅。但係原來你個諗法係咁樣嚟嘅啫。咁同大灣區嘅融合就有啲似新加坡同即係大馬嘅關係啦，即係當然如果大家係更大嘅，有更大嘅即係 hinterland， 有更大嘅即係人力物力，咁曬好嘅。咁但係佢哋新加坡同馬來西亞做唔到啊嘛，咁但係而家我哋即係同大灣區做得到，咁佢又 有啲咁嘅咁嘅咁係咯咁嘅順理成章，咁再加埋佢就話新加坡就係即係牢牢掌握住嗰個法治，佢特登用個 bracket 嘅，佢都知嗰個唔係我哋講嘅法治嚟，即係佢要牢牢掌握個法治，咁所以佢先至會成功。但反而如果你真係鄭永聯，如果你係冇咁多，唔好意思，係其實一種 bias 嚟，但我唔想話係 bias， 即係佢一種 preference，OK。佢一種佢覺得係咁樣，但係你真係香港要學嘅就係新加坡嗰種平衡術啊嘛，即係你對住中國又得，對住美國又得。其實你香港呢個嘢係即係好多嘢紙包唔住火嘅，你都知道你淨係話全部都向上融合，全部都話就算個人都表忠點都好，你都知道都仲有好多即係唔贊同甚至不滿嘅聲音，甚至外國人都會住喺度，佢根本就知噶嘛，你冇得。唔係好似國內咁係有啲嘢封鎖咗或者點，咁其實你最需要嘅係點樣去真係切實地平衡啲嘢，而唔係即係難聽啲講句係唔係掩耳盜鈴，或者唔係你揞住隻耳，或者你當冇人講呢啲嘢就冇事發生。咁你如果你作為一個持平嘅學者，你應該亦都係講翻下係 OK， 就算前面嗰幾樣嘢，你話法治即係房屋同大灣區都係成立冇問題。咁你咪講翻，其實香港賴以即係香港賴以成功之道，你點都要同而家都話，即係雙循環啦。你落循環之後，你香港都要負責同外面去做嗰個循環。喂，咁你都要做嘢噶，即係國家都有講到咁嘅嘢噶。咁你而家冇人去講究竟我哋點樣去同外面去連接開？而家我哋就係成日都賴曬嘢，就係啲咩恒大啊，啲上面啲政策搞到啲股票又跌鬼曬，又話我哋啲而家連。樓價都唔知升好定跌好，因為上面可能又會即係影響香港個房策，所以啲嘢係即係太過一面倒，其實問題可以即係可以好快浮現。 你就研究國際關係啦嚇，即係香港喺即係國際社會裏邊個角色，從來都係即係相當特別嚇。咁但係而家好多嘅一啲國安法，包括落去23条啊，最近即係鄧炳強仲講話咩間諜，咁然後有一啲所謂即係外國代理人啊咁樣， 記者都可能會好大可能會犯間諜， 都可能話即係同外國聯繫啊咁樣，即係香港嗰個國際聯繫、國際問題會唔會即係？會越嚟越令到香港嘅社會係即係會變質啊！即係 其實我諗國際問題即係議題都令到香港社會其實已經變咗質嘅啦。因為始終我哋舊時覺得即係香港人會覺得所有即係特別政治上所有嘢都喐得好慢嘅，但係你見即係2019年起突然之間有個好強烈嘅加速嗰個趨勢，就係由於即係有國際社會啊，即係外國咁樣去，其實係會某程度我哋都有少少失去咗個平常心喺度嘅。咁但係香港人而家始終即係我哋連自處都好似仲未揾到，加上有啲人真係即係我完全理解啲人點解要移民要走，我明白。但係你一有呢個 option， 有呢個選項嘅話，其實你亦都唔會去。即係再想深究，係咯，究竟你自己的角色，甚至香港真正嘅角色係去點樣？因為其實即係呢個個 exit 嚟嘅，即係已經放棄咗。不過我諗而家就係、是、即係係咯，而家最大考驗可能其實係即係疫情已經俾到個即係香港嗰個國際性已經好大考驗，因為你搞到香港嗰啲 expat 連翻去自己國家探下啲親人啊，咁樣都要翻到嚟，又要廿一日啊，14日，佢哋。頂唔到落去，佢哋焗住要走啊！咁你咁樣即係冇乜意思嘅。你將本身有啲 talent， 有啲人才係嚟香港，你而家趕走咗佢，其實係咯。咁佢哋即係甚至有啲人都會話，其實唔係真係國安法嗰啲咯。佢哋真係有好切實嘅需要，我翻唔到，我要翻去啊！即係我要離開佢先至，佢先係咁樣。所以我諗。係啊，當然呢個成個都係政治理由。你知林鄭就幾想同內地通關啊，點所以咁，但係你要計下背後嘅代價。我哋而家成日都冇計背後個成本同代價，呢個係一件好荒謬嘅事嚟。 好啊，今日好多謝 Derek 即係嚟到傾我哋都由香港傾到國際，咁就今日我哋傾到呢度，即係往後即係希望再有機會同阿 Derek 喺度傾偈。多謝各位收睇，拜拜。